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刚才听到的是齐豫的一首歌曲《橄榄树》。早在民歌时代，齐豫就是一位很出色的歌手了。从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他呢，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真正的音乐训练，但是呢，却拥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。还有他对于歌曲音乐的掌控，还有那种很独特的诠释方式，使得他在流行乐歌坛是完全与众不同的。所以地位呢，到现在也是屹立不倒。继续来听杨宗纬《忘了我》。 就到这里，我们不再有理由，一阵 忘了我，这首歌的作曲呢是维利安。维利安的很多歌曲都是非常的细腻的情歌，而杨宗纬呢也是完美的诠释了这首层次丰富的情歌。比如说开口的压抑，还有中间的高亢呐喊，到结尾哽咽的声音，就觉得这是维利安为杨宗纬而量身定制的一样。接下来是杨丞琳《庆祝》。

道义是你的引导，明日来日也是你使我自豪。一声好句会痛饮，醉过你只感到笑，狂笑着世间冷与酷。岁月无情仍愿意为你闯开新故事，情和义今天我知，是我不需一再怀疑。世上无情人在变，义气本色不太易，但我知今天到此，生死与你创造明智。我找不到绝望罢了的态度，人在危难至今你总感到，是我太多不知道，道义是你的引导，明日来日也是你使我自豪。一声我举杯同游，醉过了只感动狂笑着世间冷与酷。岁月无情仍愿意为你闯开新故事，情和义今天我知，是我不需一再怀疑。世上无情人在变，义气本色不太易，但我知今天到此，生死与你创造明智。岁月无情仍愿意为你闯开新故事，情和义今天我知，是我不需一再怀疑。世上无情人在变，热血的心不太易，但我知今天到此，生死与你创造明智。 如果说在20年前《古惑仔》《陈浩南》《山鸡哥》这些名字是响彻大街小巷，在去年夏天一档户外真人秀节目呢叫做《极速前进》，是再一次的将郑伊健、陈小春这一对好兄弟推到了这个娱乐的浪尖上。所以从节目开播以来，我们也不难发现郑伊健好像真的拥有陈浩南那样的冷静稳重的性格，那陈小春呢就犹如山鸡一样率真火爆。好啦，继续来听蔡淳佳《自助旅行》。 天楼，每一个岔路口，沿着